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连日阴雨送清凉，但是灾害也得防。立新给您读报忙，打开听听更时尚。听听，哎，各位啊，您在收听匣子，甭管是您在道上还是挨家里啊，这个用收音机听可以啊，但是呢，给您推荐一个更加便捷的收听方式，那就是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它这个音频客户端听听 FM。 下载之后，您就能直接的用手机来听咱们北京电台各频率的广播节目，还能够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，哎，就是在这个听听上头通过聊天室参与话里话外。你看这够多么的乐呀。啊，对了，另外呢，可以下载这个北京时间，那看视频的新闻，听音频的节目也可以。这个说到这儿呢，开篇两件事交代一声。首先啊，这我说啊，跟您商量，相信大伙儿也都能理解。什么呢？就是现而今咱就说这河南这场雨下的造成的影响。哎呀，现在啊，国家啊，各路的人马已然赶赴河南，是这个帮助老百姓生活呀，哎，恢复生活生产呢。哎，这就是啊，暴雨造成的灾害性的这个天气的影响，确实大家都很关心，您我他都是。不过呢，这儿啊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也可以说呢发起一个小小的公益性的活动，是啊，有活动，有活动啊，欢迎您参与。什么活动呢？叫做不给灾区添筷子活动啊。这是立新想起来的，我这儿提个建议，仅仅是建议啊，举手之劳，不用您付出太多的精力啊，哎，这个不需要，举手之劳就能办到的事情。你看，不给灾区添筷子为什么呢？这儿我简单说说，凡是碰到这种灾害一类的事情，您甭管大小，水旱蝗灾，打历史上说，咱们国家农业国吗？啊，这个过去来讲叫靠天吃饭，对这天气啊依赖性太大了，农业呀。当然现在呢，现代化了，科技发展了，防灾减灾能力提高了，但是还是有灾害呀。啊，讲话不是这个头两天说过吗？天有不测的风云，哎，所以说呢，发生了灾害，水旱蝗灾，甭管是什么样的灾害，是大是小，这个过程当中，您说说看，老百姓最缺的、最需要的是什么？首先，粮食，对吧？我没说错吧？说在这个现在河南，解放军动用了移动炊事车啊，红班长都去了，红班长啊，就那电视剧炊事班的故事啊，对对对啊，当然不是他们这部队了，解放军到这个河南帮助老百姓，移动炊事车让受灾群众吃上面条回塞 喝馒头啊，吃面条烩菜馒头啊，都出动了移动炊事车了，是不是？粮食是灾区群众最需要的，还有呢，医疗啊，卫生啊，防疫啊，哎，这些个也是很需要。所以我就说啊，要是这么讲的话，您看我这话说的有道理没有？不给灾区添筷子，这话怎么说呢？比如说啊，这个当然现在来讲啊，这说要是说去河南旅游，这个不现实，这个它不在咱们今天话题之内。旅游这现在不具备条件呢，水还没退呢，啊，您要是想去河南看海的话，嗨嗨，啊，这个没有。我说的是什么呢？哎，真有这样的，每次发生这个灾害，国内的甭管在哪儿都有这样的好心人，头天还出摊呢，第二天清晨起来，大家一看，呀呵，哟，今儿盘点啊，门不开了，不开门，而且门口贴个条，哎，列位各位捞几位捞下面，哎，我请个假，干什么？我去河南，去灾区救灾去了。啊，就是自行前往灾区参与救灾工作，说实话啊，精神可嘉，绝对值得表扬。但是呢，是不是这个得再合计合计，哎，再掂量掂量啊，再琢磨琢磨呢？刚才我说了，不给灾区添筷子啊。也许有朋友会说，你看人家这个一份热心，世界需要热心肠，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撒个膀，这唱歌呢，就这个意思吗？是不是啊？人家热心肠参加这救灾，这好啊，是好。但是我说啊，一个术业有专攻啊，这救灾其实也是一门学问，救灾那也是需要专业的，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，要不然怎么人家蓝天救援队去了，哎，是不是专业？那就救灾专业，那也是有啊，至少四门功课，不是，就是至少是有好几门功课的，对吧？专业吗？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，这是一个。再有一个呢，咱就说甭管是哪儿来的，您到灾区啊，这个人家这儿缺什么啊，这就是咱就说咱就至少，哎，咱别给人家老乡增加额外的负担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这个没有说拦着谁，哟，你这不好，没有说不好，好。但是呢，我认为，这个您就是在家好好工作，哎，认真出摊儿，啊，这个风雨无阻，为百姓服务啊，见天读报，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也是为国出力。不能要求人人都是穆桂英啊，啊，穆桂英嘛，阵阵不落呀，啊，那是啊，对，就说这个事儿，这是头一件事。二一个呢，这个简单说吧，啊，这个还真得简单说，啊，这个还不能够撒开了抡圆了，全虚全影的从头到尾给您说，嗯，为什么呢？这里头它有些这个比较牙碜的这个内容，嗯。我一说您就明白，公安机关就某女决战某男事件给出调查结果，这当中啊牵出一个诈骗的，这主还两头吃，岁数还真不大，年纪轻轻的，咱就说啊，您有这脑子，您干点什么好事不成呢？这干嘛呀？这是可说呢，某女某男决战，嗯，嗨，这个啊，具体的不多说了，您要是真的有兴趣，网上都有啊。对了，他这内容有点牙碜，其中包含一些老乡们闭眼的情节，我这个确实不能多说，嗯，而且现在来说最重要的甭问呢，还是河南呢，还得关注那哈啊。哎呀，这个是有一趟 K227 次列车暴雨当中被困两天两宿，40多个小时啊，终于一声长鸣，呜， 进站了。哎呀，到了郑州了，到郑州了。列车长说了，哎呀，太不容易了，这一趟啊，好家伙，就这趟啊，跑的经历了暴雨，车上断电断水，厕所全满。对，您没有听错啊，800多名乘客没有吃喝的情况之下，经过多方协调，地方政府来支援，送来很多的救援的物资，确保每一名旅客都能吃上喝上啊。说实话啊，要做到这个真不容易。老话说得好，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，这回啊太难了啊。你看这个河南巩义，哎，这也是啊，也是赶上这大雨，好家伙，哎呀，这家伙，这雨下的呀，而且是还有山洪，山洪还来了。哎，早晨起来，这就头两天的事儿啊，现在都过去了，啊，这您别害怕，哎，对，早晨起来，8点半左右，就在巩义当地，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有一批师生，有硕士有博士啊，他们这个70多位吧，结束了为期一周的入职培训，就正是这个下大雨山洪来了这坎节儿，这批学生分别乘坐2辆大巴轿车，310国道打从巩义市要够奔郑州而去。他在这个巩义当地啊进行入职培训，培训完了坐大巴回郑州。郑州的学生到了中午，这车走着走着啊，之前一点事儿没有，当然下雨了，大伙儿一看，哎呦，这雨是越下越大，这哎呀，这心里直含糊。嘿，快到12点，哎，就是咱们这个读报节目刚结束之后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车辆啊行至在巩义市米河镇高庙村，就这时候，哗，怎么意思？山洪下来了！哎呦喂！转眼之间，这路面上，甭说那路面啊，连车顶都快看不着了。这洪水下来，水涨，这个涨起来那速度很快，极短的时间之内，这水位1.7米了，2辆大巴全进水，受损严重。啊，那个后来这学生们都问这司机师傅还能开吗？司机说现在叫开已经不够严谨了，现在这车应该叫漂。您得问我这车还能漂吗？漂水面上了，哎呀，把司机师傅急的都急红了眼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些学生怎么办呢？这都是硕士博士，这是国家的人才呀。正这时候，打边上来了一小伙子，就是附近公司的员工，正在这儿备雨呢。小伙子一看，急中生智，得嘞，我来吧。路边啊有那大铲车，不是他的啊，他没车钥匙，他就按他的这个学到的一些个驾驶知识，把这车里面那电源线蹬出来，啪一打火，呲儿，突儿，腰车着了。用这铲车这铲斗啊，跟这帮学生说，上来啊，上哪儿？上这斗里头，斗里来。用这铲斗一趟一趟，将70多名学生加上老师运至在安全地带。哎呀，大家千万谢感谢呀！哎呀，你这个小师傅，你这个驾驶技术太好了，你是真正的好司机呀！不是，我是个厨子。哎，他是个啊，对，他是个掌勺的大师傅。呵嘿，这可真是啊，煎炒烹炸带醋溜啊，危难之中显身手。哎，古人说得好，不想当司机的那个就不是个好厨子。还好吗？哎，接下来几个故事太感人了，太惊险了。哎呀，感人程度啊，让您历时泪目啊，惊险程度，哎呀，让您那真是啊，很好。 磕膝盖打颤呢。为什么磕膝盖打颤呢？他沉呢，啊，他这个他一个人他是俩人呢，哎，那个说您这不科学，怎么说呢？一个人就是一个人，啊，不是，他这是一种很，就是应该是这个就包括动物在内，这个灵长目啊，他都有的一种很正常的生理现象。一个人呢，他就有可能是俩人，不可能，他这个一个人是一个人啊，这个是大人。那么俩人呢，他还怀着一个啊，孕妇，哎，孕妇，河南安阳那地方，两口子，这个外头下大雨，哗，这屋里头，哎呀，这个女人媳妇儿坐在炕上，哎呀，你看这是咋说嘞？这咋办了？我这个肚子疼啊，肚子疼。这是个孕妇，就感觉好像这意思可能，这个快到时候了，哦，快生了啊！丈夫呢？丈夫站在屋里头，好家伙，这好一趟一趟的走柳。啊，转磨似的，哎呀，这玩意儿怎么办呢？你说这事儿闹得快生了，可是外头下着雨，关键是什么呢？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对呀，那位说别耽误时间，赶紧叫救护车。问题是救护车他来不了，人家说了，这水太大了，这车根本就到不了您那儿，您那好家伙，水漫金山似的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把两口子给急的，特别是这个丈夫啊，哎呀，这脑袋呵，这抢啊，绞尽脑汁想办法。哎呀，当里个当，当里个里个当，他的里个当，当里个里个当，当里个当，当里个里个里个里个里个里个里个里个，哎，行了，别里个当了。哎，突然之间，脑子里面啪灵光一闪，有了，打电话给119，没火警，下雨呢，请求救援。来了吗？来了，救护车到不了，消防车可以，它高啊，啊，消防员来了，俩大小伙子一左一右，丈夫打着雨伞，抬着孕妇上消防车，啊，这个虽然很紧张吧，但是这一行人，这一边走，上了车把他们安顿好了，奔这医院去这路上，这几个人也觉得挺可乐。包括孕妇也说，这事儿闹的，你说生个孩子打119叫救护车，好容易啊到了医院，得亏消防队出动及时。哎，这儿刚完啊，这孩子刚出生啊，你看顺利，这产妇吗？哎，娘两个都平安，谁成想又来一个啊，又来一个啊，这是在哪儿啊？这也河南啊，甭问呐，郑州的事情。好家伙，这回更麻烦了，为什么呢？这孕妇啊，这个他们家里头整个啊四周全是水，这孕妇在当间儿，哎，怎么听着像一出戏呀？对，水漫金山，哦，白娘子，嗨，就是一普通孕妇啊，哎，对了，怀了孩子，她不单是说周围都是水出不去呀，没水没电，连手机都没信号，这名孕妇在黑暗当中坐了24个小时，被困家中，太难了。哎呀，后来呢也是当地的救援人员出动了啊，是这个别的不行，说那个哎，这个救护车肯定进不去啊，消防车也不行啊，消防车高也不行，水漫金山了，您琢磨琢磨，只能用冲锋舟了。孕妇坐着冲锋舟把它给接出来了，好家伙，哎呀，接出来是接出来，他还得接生啊，对，啊，当然这不是一起儿啊，因为是那个就这个下雨下最大那个时候，啊，这医院里头还真是妇产科，他不能停。妇产科不能停，哪科都不能停。对了 ，ICU 什么之类的那都得有啊。妇产科可不是吗？孕妇都躺在手术台上了， 就这功夫，嘎巴，您猜怎么着？停电了！哎呀，这赶紧要升啊！对他这没亮啊，这个没亮，没灯照着，那个手术台那个灯还不是一般灯，无影灯，那很专业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没有没有啊。行了，这时候啊，那就没有无影灯，没有布鞋，咱穿草鞋吧，啊，咱就和就和吧。这个医护人员为了给孕妇顺利接生，打着应急灯，备用灯、应急灯，做完手术，小孩顺利降生。顺利降生什么动静？那位说：“行了，知道了啊，您这口技啊，说过很多回了，对，这回就不说这个口技了啊。当然，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呢，护士们、大夫们，哎呀，高兴啊，感动。其中有一位女护士写下了一段话，啊，当然这是河南人嘛，啊，人家就是很感慨，哎，说的是什么呢？嫩出生的第一天，就要面对这个世界的哄睡猛兽啊！即使只剩下一束光，我们也用尽我们的全力为你点亮，为你保驾护航啊！你看看，感人啊！是啊，感人的故事一桩桩啊！哎呀，三天三宿都跟您是说不完。不过呢，还得给各位抓紧说新闻。新闻一口清来了，南京新冠阳性，这个检测出来的增加了22例，辽宁新增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，北京警方通报都美竹吴亦凡事件，调查结果第三人被刑拘。这怎么还出了一第三人？他跟着中间车和事儿，北京话车和事儿，哎，两头吃，简单说就是两头吃，嘿嘿。这事儿不多说了啊，不多说了。互联网上有人才，资金雄厚，大平台其实都是做买卖忽悠群众，理不该。人民日报说的。要说起来，上文书说到那个事件啊，我这说有点牙碜那事儿呢，这当中啊对大家伙也有启示，对当事人我认为是教训，甭管对谁都一样。对大家来说这是个启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今天想跟各位聊的就是头段时间看到人民日报上头的一篇文章，让流量回归真实和理性。就现在这网上啊，各种的互联网的产品啊，也包括一些个文化产品之类的，哎，什么又是这个小视频呐、这个小段子呀，这个吸引大家的眼球，这本身啊，无可厚非。您就说我通过这个，我挣点广告费，啊，这个活跃经济啊，都可以。但是呢，一个是合法，再有一个，这个流量啊，它这个有时候你是不可见的。作为咱们来说，消费者或者观众啊，网上你看视频，可不是你观众吗？你没法知道，你不知道他这流量打哪儿来。而有的时候呢，由于这个流量这里头他有猫腻，您懂吧，他能做点文章，所以呢就给了一些商家啊，就给他们这个哎空子钻了。哼，苍蝇不能叮这没缝的蛋呢。对呀，这个来钱快啊，网上嘿，好家伙，你看看小手一伸来钱快。哎，您记住啊，小手一伸来钱快。对，所以啊，哎，就搞这种各种的虚假宣传，包括这流量，不有那么个说法吗？这段时间包括媒体也是理性的提出来了，大家啊要理性对待所谓的流量明星。哎呵，长得漂亮，哎呀，年轻人长得俊辈，嚯，貌若潘安，哎呀，沉鱼落雁，嚯，哎呦呵，这家伙就追呀、啊、追追呀、啊、追追、啊、行了，这您就别喊了，就说呀，追呀、啊、哎，这叫流量明星。其实你问问他到底演过几出戏，他有什么样的代表作品，甭说那个，这人你了解吗？你知他是什么人啊？这个网上有些人，就是很多人啊，盲目的跟风，这也不能说 都是这商家，商家是在这里头，他这儿呵推波助澜，他有利益在里头啊。那作为咱们这个甭管是消费者还是观众啊，还是咱们说这个啊啊，就是吃瓜的吧，对，不是这个跟吃瓜没关系，就咱们自己，咱们心里面得他得明白，得有数。那个是什么什么明星啊，什么顶流啊之类的，那有的那个这里头猫腻多，套头多，指不定怎么回事呢。哎，所以啊，这结果你就等于是你自己给他塑造出一个美好的这么一个形象，在他头顶上，本来这个是一个人，对吧？人家他就人性啊，有好有坏。结果你在他头顶上，哎，给来了一圈光环，这光环是你给弄的。到后来呢，得了，这主人设崩塌了啊！一看哟，怎么这样？哎呀，我这受不了了！你看看，还这怨谁呀、啊？哎，对了，所以就说，包括啊，就是做买卖，咱就说你在网上，咱们不做买卖，但是咱们作为这个网民啊，网友也有咱们自己的权利方式，好评差评。哎，这个有时候商家也是啊，只让好评不让差评。这都是套路啊，你看这好评差评也一样啊，咱们的权利啊，京剧里头就有这好评差评。嗯，那说我估摸着这时候应该差不多了。对了，京剧里的好评差评。 那刘阿伯 多奎先生，徐母骂曹，你看这里头有没有？既有好评，也有差评。这是对像曹操这样大人物，刘备之类的，普通百姓也一样啊。吊金龟，哎，这一个意思，哎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褒贬是买主啊。对了，好评差评那当然了，是不是啊？抓紧时间啊，接下来赶紧的再给各位说一些新闻。北京日报的消息，李克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，公布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，保证生猪产品质量的安全，让人民群众吃上放心肉。上半年咱北京市共享停车位啊，新增了7000多个，今后还要建立这个停车资源信息管理平台，缓解解决群众停车难。为了乘客提供更多的便民服务呢，咱北京啊，地铁里头3座地铁站引入便利店，这多好，这个太好了，太有必要，太及时了。而且啊，不妨碍地铁里头保障安全，哎，既能保障安全，又能给乘客提供更多的贴心的、暖心的、更踏实的、全面的服务，这才是精细化管理题中应有之义。便利店进入地铁站，当然它得具备条件，它得保障安全，但更重要的，或者说最重要的俩字儿，便民。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？有，还有俩字儿，服务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得嘞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，大家今天聊天室啊很欢乐，谢谢各位。更多的呢还得感谢